看那旁有一长官带应我相亲。这一长官小生稽首 啊，这一小师傅你到此何事啊？ 小生不练身，打从仙山而来，探望我母刘氏亲戚，烦老长官带小生问过。 燕军怪罪，小鬼吃罪不起呀， 行过方便吧？ 不能行此方便呢。 方便方便吧？ 不能行此方便呢。 我拿你头疼，俺骂你把米红。 好好好，你且回避，待我问人来。 多谢长官。 得众贵宗，今有木莲森寻找他母刘氏亲戚，有折的大话啊！

叫一声啊，锣鼓儿你下听，从头啊啊啊啊啊啊啊 人小娇儿，我俩 见尊命啊，长官 烦老长官将我母亲放出城来，容我母子相见。 撤顾， 行过方便吧。 嘿，得众贵族，将刘氏亲戚放出城来。

劝侬，是有个人有礼码头村，夫人就是那里人士哦。 正是妾身的本事。 哎呀，是此时来，夫人是下官的 什么？ 知名了啊！ 先客气下。 令尊何名？ 相公啊。 夫人姓刘，怎么又姓去李来了？ 我本姓李啊。 姓刘的呢？ 那是我的义父。 原来如此，令堂呢？ 相公啊，神母。 像一个人得了两样病症，岂不是假的呀？ 本来是假的呀， 难道罢了不成？ 相公啊，考得春花绚良，自 不该，万不该，不该叫他入下侍林，只是林尊大人大大的失了智了啊！ 本来是我弟弟大大的失了智了， 后来呢？ 相公啊， 还是将来 我继母来人他与那天 谨慎什么？ 他与那天王啊，有私 亲有之理，亲有之理。